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发明达人侯宁的故事。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发明达人侯宁讲述他的别样人生。他是一位数学硕士，却从小对图书馆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毕业后，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如愿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从基层岗位到管理者，再到国图艺术中心的演出策划者，每一次的职位调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都需要重新学习探索。生活中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进行发明创造。10年的时间里，他的发明项目有近百种。这些发明涉及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既方便了自己，也造福了他人。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发明达人侯宁讲述他的别样人生。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也讲到了啊，侯宁很多的发明创造，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就属于并不是说有意的去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生活当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顺理成章的好多东西就出来了。但是有些东西呢，确实是通过一些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在生活当中的观察才得到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你这个里边有一个深井智能救生器，这个应该就不是在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而引发你的想法了吧。 对，很早以前啊，去农村的时候就会发现农村就是好多以前打的井，那种旱井都不用了、 嗯、对， 它这种小口径的深井就遗留在这个广袤的这个 田野当中。 对、嗯、然后它呢又没有一些什么遮挡，因为量也很多，大人在工作的时候往往孩子们都随便玩、 嗯、 随便玩，在田野当中时不时的会发现 会有 出现这个危险的情况。 我记得前些年的新闻当中啊，有经常的出现的这样的报道啊，一个孩子掉到一个这样的井里边，有多少人动用多少机器去挖掘去救援啊，多少个小时，看得也挺揪心的。 是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嗯、 因为它这个小口径的特点就是又深，口径又小， 对， 所以就像您看到的新闻，每次就是用大量的挖掘机然后进行挖掘，因为它大型的机械下不去，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大概设计了这样一个就是深井智能救生器、 嗯、 就是专门用于小口径深井这种枯井的救援。 嗯，这个也申请专利了 啊，这个申请专利 是、嗯、啊，专利也下来了 啊、 嗯。这个，哎，如果你得到了这个专利以后，你就把它放在家里，然后就去再做下一个发明，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个人来讲，嗯、就是上次我们说到的，就是每一个专利，它就从思路到实物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嗯。 然后从它的实物再到产品，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嗯、因为你的到实物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演示或者证明你这个思路的原理是合理的。 嗯， 那么就是我的很多发明，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是工作业余的一个爱好。这样的话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做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会来做一些实践。然后像这种深井救生器呢，就是因为我就是其中有一个涉及到这个下面的自动闭锁这个锁环， 嗯， 我 应该大大小小已经考察了将近2年的时间，就是我肯定要做一个实物，然后就希望有机会去实践一下，证明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 因为它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科研机构的话，哎，你这个发明出来，专利申请下来，你可能有相关的部门去跟生产环节去对接，或者甚至说跟市场去对接，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操作，它可能更容易转化为一种产品。 对， 但是作为咱们个人的这种发明来讲，咱们个人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个精力和那个实力去做这个事情。 对， 也是可能会找一些机会吧，参加一些展示，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方面来知道自己的想法，知道我还有这样的一个专利，可能也会走入一种实践的一个方式。你参加过类似的像展示啊或者比赛啊什么的吗？ 哦，参加过。前些年的时候，在那个北京发明创新大赛，应该第6届到第10届都在参加，每年都报很多项目，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发明都报上去。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其中我们有一个项目，红外线自动显示装置，这个后来被北京市科委选中作为一个就是扶持的一个项目。 它这个是红外线测高自 动 显示限高器，就是开车的时候用的。 对，因为现在您知道这个道路车型号越来越大，然后这个但是在桥梁建设的时候它有限，有的时候这个超高的车辆就会创造这个桥梁，创造桥梁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经济上人员上这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个大概这一个红外线的一个自动显示的这个限高器，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说通过红外线的在距离桥梁一定距离的时候，对它进行测试，如果要是超高了进行提示让你提前绕行。 对，它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大货车的司机朋友， 对 对吧，或者包括一些比较高的客车， 对， 它会过那个限高的时候，一般那上面会写一个东西啊，限高多少多少米， 对对对， 但是这个得到一定的距离你才能看见。 对， 那个如果是咱这红外的那很远的距离就能测出来。 对，很远的距离它主要测出来以后就提前的提示，就提前的有一提示，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时候一种形式呢就是说它对于自己的车辆估计不足，就觉得我差不多能过去。一种呢，还有一种就是我忘了，有一些好多现在旅行车上，比如说带着自行车或者带着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忘了这个车上可能还有这个东西。 本来是能过， 本来是正常是可以过的，对，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样一个提前的这个提示和预警的话，然后让 它会有报警的声音啊，或者 报警的声音和文字的提示， 文字提示，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啊，这个可以都是可以推广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个发明的过程当中，其实充满了一种挑战，也充满了一个乐趣啊。当然这个过程应该也不是说都是一帆风顺吧。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有的问题提出来了，就像我比如说我们家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经常发现问题我们就会记下来，记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一天你可能想到了思路，然后说我看比如说像可能有的会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我就直接去解决了。有的呢可能是我们认为有一定的价值，可能我去申请一下专利。有的呢可能就是觉得这个思路还不成熟或什么，我们需要再调整。所以就是它就需要像我们家的这个记录已经300多个问题待解决。但是这解决像我们现在解决的就像您说可能也是180项的这一个范围内来想到的一个思路。所以说每次这个过程确实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这样一个磨合和想法的过程。包括我们就是每次申请专利在画图的时候，就是起初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做图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这种就是结构也好或什么它并不合理。然后会再进一步的就是去调整。 对。所以这个发明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呀甚至失败呀，我觉得应该比较多，反反复复，这里边做甚至做一些实验什么的也是都有的吧。那这些东西可能会占用你很多的业余时间，会不会影响你家庭的生活呀，对孩子的照顾啊或者对老人的照顾啊？ 还好吧，我们其实因为很多就像您说我们这个专利的过程都是在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困难，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努力来做这些事情，它就解决了一些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比如就像我们这个专利当中有一个这个流食辅助器，这个是我和我 流食进食辅助器 对，流食辅助器，这个是我和我妈妈共同来发明的这样一个东西。当时是因为我父亲做口腔手术，他口腔手术因为他那个牙腐蚀的比较严重，然后口腔手术以后呢，大夫就说你需要进流食，这很正常，都通知要进流食。 牙疼不能嚼那个硬的东西。 对，但是问题当他做完手术以后，他麻药一过了以后，他口腔根本就没有劲儿，他完全就流食他也吸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 吃的人很痛苦，喂的人很揪心，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想说，哎，如果那能有一种办法让他就是直接就进到嘴里了、 嗯、 是不是他就只要吞咽就行了，不需要吸食，不需要这个过程、 哎、 因为这个思路大家就觉得目标很一致，问题很明确，所以我们很快就是做了一个食物，哎，就是先给我爸应用了一下、 嗯、 发现很好用，当时他还有一起住院的病友啊什么、 嗯、 我们就是也做了一批，可能做了几十个，这也是其中北京发明创新大赛的一个获奖项目、 嗯、 然后这个项目呢我们在几次科技周的展览上都展了，展了以后呢每次都有很感兴趣的人，然后有就是、 嗯、 因为每次我们其实就带一到两个就是作为展示用的嘛、 嗯、 然后但是就是每一次都会送出去很多， 送给有需要的， 对，送给有需要的人、嗯、前些年有一个比较那个网上比较火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喂食爸爸、 嗯、 就是他呢就是因为一直就是长期给孩子口对口的喂食、 嗯、 因为这个孩子不能进行吞咽或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继续一个，他也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们，他也就是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感谢、 哦、就是那个小可燃的爸爸， 哎，对对对对对，小可燃的爸爸、 啊、 是这样的， 你们是通过网络知道他这个情况， 对对对，知道消息了以后、 嗯、 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东西可能比较适用，然后就送给他了、 嗯 哦、另外一个因为就是他对那个唇腭裂患者呀、啊 嗯、 或者是说一些就是老年人 需要喂食， 对，需要喂食的这种、 嗯、 因为很多时候吧他是就是口腔不那什么，但是他手还是好使的， 对对对， 所以在他可以完全可以自主的去做一些这个事情、 哦、 所以我们就等于设计了这样一个东西。 嗯，哎，我有点好奇了啊、 嗯、 这个你怎么实现这个流食的辅助进食呢？ 他就相当于放了一个加压阀嘛、 哦、 就是说你给他一定的压力，然后让通过手可以解决嘛、 嗯、 因为这些人手脚是好使的， 是 只是说口腔上、 哦、 就是尤其口腔患者和这个唇腭裂患者，因为唇腭裂那您知道他这个口腔不能闭合，所以他这个没有吸力，最开始我们解决的时候真的只是解决生活当中就是自己的一个实际问题，对，但是会发现好像真的是有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所以每当我们这个有机会去展示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有人需要，所以我们也就陆陆续续送出去很多。 嗯，应该说你这个发明的项目我是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 啊，对，算是吧， 也给很多人等于是造福啊，咱们什么样的流食都可以适用于你这个装置嘛， 对，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 嗯、 我们也是一个改进的过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像我父亲在这口腔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就是喝牛奶， 牛奶 我们就弄一个小管就行了、 嗯、 然后后来呢可能我们对管又进行了一些改造， 可能需要喝粥什么的， 对、嗯、喝粥的时候比如粗细啊进行改造，比如说它的清洗啊怎么清洗，比如像那管子，原来呢可能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用胶啊什么的家里自己用嘛，就用胶粘一个、 嗯、 后来可能就是用调整一下，就是上下的管子都可以拆，可以拆完了以后可以洗，因为最开始设计它可能就是一次性的、 嗯、 说白了用了就扔掉了、 哎、 但是呢当你给别人用的时候你会考虑人家可能真的长期、 嗯、 比如卧床的老人或什么他可能会长期需要这个东西，那你肯定要进行清理，我不可能用一天再买一个，用一天我再重新做一个、 嗯、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用一些就是管子呀、 嗯、 加压的阀啊或者整个清洗的方式啊就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嗯，你当初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也是有一个灵感，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启发，所以才产生了这个给他用这个加压阀的这个设计思想。 哦，就血压计。 哦，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妈她那个老测血压，因为不有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老的那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拱柱的那个 测量仪，对对对对对， 要捏那个小气筒，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结果就从那个原理来应用到你这个流食辅助进食器了。 对， 那跟这个医院里，比如说插那个鼻饲管什么的，它比起来是不是就要舒适的多了？ 对，因为它这是自主的嘛，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对对对，嗯， 所以呢，这个一个发明对于生活的影响，有的时候其实它挺大的。有了这么一个装置，那就使得这些需要的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一个本质的一个改变，就不再那么压抑，不再那么痛苦了。 对，这个确实是、 嗯、 还是能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 没错， 嗯、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他是一位数学硕士，却从小对图书馆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毕业后，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如愿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从基层岗位到管理者，再到国图艺术中心的演出策划者，每一次的职位调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都需要重新学习探索。生活中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进行发明创造，10年的时间里，他的发明项目有近百种，这些发明涉及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既方便了自己，也造福了他人。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发明达人侯宁讲述他的别样人生。其实在工作当中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会用发明的方式去辅助去解决哈。上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你发明的那个吸尘的那个吸头啊，吸尘器的吸头，还有其他的在工作当中应用到的你自己的发明吗？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哦， 就是因为从我工作这几年的时间嘛，几年的时间当中，因为我的就是比如做过很多除了我们基础业务以外，然后在我们管的工程当中设计过标识，然后或包括我们的维修改造的时候设计了一些相关工作，包括到艺术中心以后，总之就是说它还是一种解决问题思路。就是在很多工作当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问题我是可解决的，包括在演出当中可能遇到一些临时的具体的情况的时候， 是 会通过一些这种思维吧，或者是根深蒂固的这种一种想法来解决这样一些实际问题。 对，在不同的岗位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对， 解决他们的话呢就得想不同的办法。 对， 你比如我看你这个介绍里还有这个圆柱形的抱枷、便携式的贵宾花托，这是不是都是你在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的一种想法？ 对，圆柱形抱枷是这样，因为这个经常去图书馆看报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抱枷都是那个扁条形的，把报纸夹在一起。 对， 好处呢是一起拿下来，大家就都能看到了很多期。但是这个缺陷呢，就是中间夹的这部分看不到。看不到了以后呢，就是看起来就会有的时候可能 撩啊，还得翻呢。 这个呢，我就做了大概类似一个伞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让它整个就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它是架在上面的，架在上面这样一条线相当于夹着这个东西，每次取掉这一个伞钩，把这个这一摞报纸拿过去看就可以了， 完全打开， 对，可以完全打开，这样 不会是被那个夹子夹住的那一部分你打不开看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很小的一个改动。 对， 这个还有那个便携式贵宾花托，这是为那个阅读者们准备的东西。 这个不是，这个是因为很早就我刚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些大型的展览啊，或者说大型的活动庆祝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会用到一些这个花托，但是非常的难插，要么难插，要么特别容易掉。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就稍微做了一点简单的调整，让它这个比较容易的直接放上去， 可以用的比较顺当。 对对对对对，带的人或者是摘的人都比较方便。 小小的改变，实际上给自己的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对， 这个同事应该也会享受到这种便利吧？他们对你发明创造这些东西是什么态度？会帮着你吗？ 一是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在一起，就是解决问题，会有人问，你觉得这个去找侯宁问一下， 就是， 或者解决一下，或者是有可能的。 他是我们这的大师傅。 那不敢不敢，在国图这个地方不敢不敢，我还是个小字辈。 凡是有这个操作上的难题的话啊， 对，还是就是说从操作层面吧，然后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工作，可以就是想一些尽量巧一点的办法。 其实在工作当中，你如果经常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话，那肯定大家对你应该是印象非常好的，这个无形当中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一种帮助。 对，这个主要真的是一种思路，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的这种习惯，然后它也带给工作当中的一种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大部分面临的并不一定是多么大的问题，都是一些特别细小的一些解决，但是这个往往这个细小的这个一个问题就把这个工作卡住了，就没法进行了。而这个时候首先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也许是我需要别人的帮助，也许是通过一种别的途径，也许或者是说通过一种时间的积累，总之呢就是觉得是可解决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往往就能想出办法。 没错。这个现在侯宁呢，除了你这个工作上的这个身份啊，在咱们国图艺术中心啊做这个管理工作，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呢搞这个演出的组织啊，这种文化的展示，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多重身份啊，包括像中国发明协会会员、北京市的发明协会会员啊、北京市发明协会专家、海淀区人民法院聘任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民陪审员等等等等。这个其实也都是由于你这个 业余的这个爱好， 对， 这个习惯而带来的一种社会工作， 对， 会让你在这些方面去拿出自己的这种这个才智去为社会去做贡献。另外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侯宁还是一个特别愿意学习和善于学习的人。因为你这个工作首先在国图这十年可以说岗位上的跨度是非常大的。 是的。 哎，从这个编到这个采到这个管理啊，现在又搞这个艺术的一个演出和展示，他这里边可能也不断的需要更新自己的这种知识结构，更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能力。我看你经过了很多的学习啊，甚至你还考了这个演艺经纪人证啊， 是，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搞这演出的组织来去付出的一种努力吧。可以说学无止境啊，什么都学，古琴你也学，也是为了能够在演出当中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它，去组织它。 对， 嗯， 我觉得因为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就是也是受我家庭的影响， 嗯， 因为从我小时的时候开始，可以说我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我爸爸读书记笔记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包括像我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 嗯， 但是他依然就是每天学习各种学习， 对，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也就始终认为真的是学无止境。而且确实就是从我的每到一个岗位我都有一种感觉， 嗯， 就像给我重新打开了一个知识的大门，就是一个知识学习的大门。因为在前面一个岗位可能做一定时间以后会有一种疲劳期， 嗯， 会觉得哦，好像有一些东西掌握了以后，人会有一种惯性思维，就觉得好像大概就我始终照这个方向来那什么就可以了，会固化。但是当换到一个新的岗位的时候，会突然间发现就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就像您说的，我是从这个基础的采编院长的基础岗位， 嗯， 然后到了这个我们职能部门做行政工作，然后从行政工作我又报艺术中心来搞艺术，就是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觉，我就觉得这十年的时间就给我感觉我一直在学习，就是我觉得机会非常好，总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学各种新鲜的东西， 嗯， 然后在岗位上能够得到锻炼，得到这个提升嘛。 所以感觉你的生活里边充满了发明创造、学习，大家在一起探讨这很多这个高智能的一些话题，真的是充满了阳光和乐趣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也是我们所羡慕的你的一种状态吧。而且这么多年来，你也成家立业，也有自己的孩子，也做了母亲。你在比如说做一些什么发明啊，或者学习的时候，会带上孩子一起吗？ 会。因为现在孩子也比较小，但是会， 嗯， 我会就是有一些东西会跟他讲， 嗯， 包括就是像我们前一段给他借了一本书叫这个好忙好忙的大工地，好好好，其实这个书的东西真的是对于我来讲都是很新奇的， 嗯， 我会跟他一起学， 对， 就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会有一种深刻的感受，以前会觉得就是带孩子好像是你在带孩子， 嗯， 其实我就是深刻的感觉就是当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的学习的人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没错， 就是整个重新，就是孩子多大，母亲的年龄就多大，做母亲的年龄就多大。这个时候，对，是孩子一起学习的，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当他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学。 哎， 而学的时候，当你比如说，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开始会觉得他听不懂，就觉得他跟他的生活太遥远了， 嗯， 他完全不能。可是他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比如说他拿了两个小饼干， 哎， 然后拿着就说：“妈妈，你看我这可以做筷子。”就是他会有一种有一些东西就觉得，哎，你看我可以这样做，或者我可以这样做。他会就是知道有一种，包括他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转换思路解决问题的想法。包括就像他，比如说当他爸爸跟他做游戏，他想从他爸爸面前过去， 嗯， 但是他不直接过。他知道爸爸挡着他过不去，但是呢他会笑呵呵的我离开了，等他爸一走转身他就跑过去了， 哎，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他也是形成一种习惯， 嗯， 我感觉哈，就是虽然我们没有证就是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就是发明，你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他会觉得有一种感觉， 对， 而且他也会有一种就是荣誉感， 嗯， 会有的时候在做游戏的时候，然后说做了，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把这个问题解决，说会说你看我是发明家， 哎， 他会有一种就是很强烈的这种荣誉的意识啊，对， 逐渐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发明创造的一个思维方式，其实这就涉及到了对孩子的一种教育了。那这也是以后可能你会去钻研去学习的一大领域吧。以后 这 个 真的很需要学。 以后这一家四口的发明会呢，就可能变成五口、六口这样的大家一起探讨的过程。那孩子实际上在里边也是受益的。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